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你有没有试过上网台找节目？有没有发觉同一类的节目有很多不同的质素？ My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不同的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不用再浪费时间去听其他废话， MyRadio 帮你用最少的月费得到高质素的节目。上 MyRadio 网站，可揀直播，亦可揀重温，再按 Enter就咁簡單。 MyRadio 在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的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的興趣選擇你喜歡的節目，揀 Facebook 直播、 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 記住 MyRadio 的節目是有最精辟的 insights 和有娛樂性的節目，所以給節目月費是絕對值得的。 跟住咧， 咁林元朗同大家見面啦。咁啊，即係踏入而家即係呢個時間咧，就多風暴啦，係嘛？ 係啊。 咁人生啊多轉折啦，個市都係即係有上有落啦。咁所以咧，就是、我哋今次節目咧，我哋講講一樣嘢就係、是、咧，我哋從一啲日常生活入邊啊， 生活玄學 啊，我哋睇到啲咩玄學嘅玄機入邊啊？ 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啫，咁樣可能比較有趣啲嘅，即係大家平時可能咧喺生活當中咧會發現到好多嘢咧啊，可能係同玄學有關嘅喎。咁、我哋拎出嚟咧，同大家一齊分享或者討論一下嘅。 咁、第一個問題咧，大家有冇睇電視劇咧？而家我諗，如果去到而家都唔係好多人睇嘅咯， 比較少，比較少啦，但係都會留意住嘅，咁樣就 啊。咁最近好似有到爆值有套電視劇 《同文》， 同文係嘛？ 同文咁啊，點解會攞《同文》出嚟講咧？就話爆值就今次就好特別嘅，唔係演慈母喎、今次演一個非常之有 power 嘅一個女性。咁佢個名有得意嘅，個名啊姓令啊，你知道姓令嘅都麻麻地嘅啦下場。 唔係呢個我要講講呢、這個，你講係即係令即 係口命令嘅令啊，即係淨係命令嘅令啊嘛。 嗱，如果你譬如睇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下場唔係好好嗰個咧，嗰個咁嘅家族咧， 係啦， 即係根據一啲報紙嘅報導，原來係令狐嚟喎。 哎， 令狐啊！ 一阵间我哋有只俾大家睇下喎， 令狐、啊、 有张相系咯， 即系笑傲江湖， 即系令狐冲嘅令狐 冲 啊， 令狐 啦，冇错啦， 系啊，咁佢可能惊即系有啲不即系。不適當的聯想，所以就減咗嗰個胡字。 係啦，呢啲又冇錯啦。玄學嘅思考藝術嚟㗎，呢、這個 係嘛？ 係啦，又係好特別㗎，係可以聯想到。 我仲講埋啦，譬如有啲福姓咁樣咧，譬如諸葛咁樣咧，實際上係咩姓？係姓葛嘅啫。就係、是、山東諸城姓葛，即係諸城啊，山東諸城言字邊做個個者嗰個諸。入面姓葛的人， 嗱，你讲起福姓咧，你知唔知曹操本身嘅福姓系姓乜嘢？ 夏侯， 夏侯冇错，好嘢，冇错啊！曹操个福姓呢、這个比较少嘅， 佢领养 比较少，系啦，姓夏侯呢、這个， 所以佢你睇《三国演》入边嗰啲，佢有班兄弟都系叫夏侯， 系啦，全部 夏侯物咁样。 啊，咁呢个姓氏本身同我哋嗰个命格有啲咩关系啊？ 嗱，姓氏嚟讲咧，其实咧。在我哋嘅中國嚟講咧，我哋嘅文字啊，其實都已經內含咗五行，同埋有支卦喺度嘅。但大家嘅計法有少少唔同啊，因為咧我可以喺度講咧，就好多派別唔同嘅。咁我同阿黃師傅嚟講咧，咁我哋都用咗熊本派同埋中國 咩派話？ 熊本派， 熊本派， 其中一派叫熊本派，傳咗日本嘅。 哦，即係日本個熊本。 係啦，跟住如果日本好叻嘅玩姓名學，跟住如果又傳翻去台灣咁樣嘅。咁咧，我哋中國嚟講咧就中華姓名學啦，比較簡單啲講講咧，就譬如話。我哋見到個清字三點水個清字，咁佢咧就屬水嘅咁樣。有個金字部咧就係屬金嘅。咁但係因為咧姓名學係比較複雜嘅，有五音啦、五行啦、五語五角之分。咁所以嚟講呢度唔好講啦。咁我哋講下令紅呢、這個同文呢個令紅嚟講，我哋有啲咩預示咧咁樣。咁我哋睇下第一章嘅PowerPoint 先。嗱，我哋咧就今日咧就讲一讲生活玄学啦。咁啊叫玄思，咁咩叫玄思咧？即系喺玄学方面一种思考啦。 嗱，我睇佢个名咧，其实个编剧本身系有心 要去 refer， 即係講翻丁蟹。 咁你係啦，聯想到呢樣嘢。 唔係，佢哋全對翻曬噶嘛，丁對零啊嘛。 嚇，丁零， 丁 蟹對熊都係動物係嘛？咁樣咁嗱，丁蟹效應啊，其實大家都知啦，真係好奇怪嘅。那個股市咧就應個股市咧就會下滑。咁令熊本身個熊字咧就已經喺股市裏邊咧就係講下滑噶啦。咁但係好得意喎，因為呢一部圖文一出現嘅時候就開始啱啱嚟講就立秋。咁佢個播映嘅時間嚟講咧，令熊晚晚我哋都見到啦，但佢唔係日日都出現嘅喎，令熊。咁啊，好明顯咧，就見到呢兩個禮拜咧個股市都係有波動嘅。 你講到立秋，我哋之前都講過，一立秋之後咧，那個 股市 會 有波動 嘅， 因為其中前兩個禮拜，其中星期四咧就跌咗550啦，跟住第二日又跌咗300多啦。其實嗰個都係有一個小熊啤啤出現啦，已經可以咁講。咁我哋睇下佢呢一個令熊呢個名嚟講。咁我哋從呢個筆畫或者我哋從卦象嚟講，可以有啲乜嘢嘅預示睇一睇下一張片啦。嗱好啦，咁我哋咧就將呢個丁蟹同埋令熊咧，點解今日會講呢？原來咁巧咧，佢哋計嘅筆畫數啊，加埋外界咧，總數都係20嘅。 真係咁啱20喎！ 真係咁啱20噶。嗱咁樣啦，佢哋呢一個這個名嚟講咧，個主卦嚟講咧就係坎卦嚟嘅。咁啊客卦嚟講咧。就是天卦，咁當然啦，有啲就講叫做外卦或者內卦啦，我哋都寫咗出嚟啦。咁出現個卦象嚟講咧，就係水天衰。咁我哋或者揾阿黃師傅講講呢個筆畫數究竟有啲咩人生嘅嘢出現？ 嗱，其實如果你話睇翻個筆畫咧，20畫咧，其實就喺吉凶論咧，我哋係論一個空格嘅。咁啊，佢空格咧，大致上都系讲佢运途咧就比较凄惨一啲嘅。咁如果我哋睇翻电视剧阿丁蟹个角色咧，咁其实真系个运途都系比较凄惨嘅， 比较波动，好似个股市咁啊。 咁当然啊，讲最尾个结局啦，系嘛？咁你而家令熊呢个角色系唔系咧？咁啊，如果有睇开观众咁，继续睇落去先知啦。 咁我完全明白咩啦？你丁蟹个蟹字就改，你都揸住蟹货啊嘛。 系啦， 是啊嘛，大佬个编剧同你斗埋。 系啊，主持啊，咁样谂，其实呢一个就真系一个意象嚟嘅。 系啦，冇错， 我哋完全 系玄学思考。 系啦， 因为你见到阿爆姐嚟讲咧，就好少会演一啲咁嘅角色嘅，真系从来好似未试过揸枪 嘛。系啊系啊， 你见到系咪先咁？咁同埋嚟講咧，佢初好似將嗰個仔啊抌咗去台灣嘅，咁其實都唔係幾好噶。咁一路落咧，大家不妨去睇下啦呢個。咁好啦，我哋睇到佢呢個筆畫嚟講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咁好嘅。咁究竟呢個令熊呢個熊字嚟講咧，其實會唔會未來嘅短時間之內個股市真係會跌落熊市咧？ 但係嗱，如果咁睇咧，好似我哋。講翻初頭嗰個立秋之後嘅嗰個意象啦，嚇咁嚟緊下個月酉月， 酉月啦，八月就酉月啦， 酉月咁今年係酉年，咁啊喺八字論咧就酉就自刑嘅，咁刑親咧都係一啲麻煩嘢出現嘅啦，啊即係譬如唔開心啊，或者係低落嘅意象嚟嘅。 但如果用佢哋個名嚟講咧，衰卦又唔係咁差喎。 咁啊，咁當然啦，物極啊必反嘅，唔會話永遠嘅升或者永遠嘅跌嘅，咁啊，咁水天衰，始終呢個卦咧都有個衰字， 冇錯啦。 但係呢個衰就搞清楚啊，唔係衰人嘅衰啊，係需求嘅衰啊。咁呢個衰咧都有個意象，就係話回調翻向上升嘅一個意象。 即係從衰卦嚟講，如果喺測股市方面嚟講咧，就好得意嘅。因為衰卦嚟講咧，就最主要係講等待。 係啊， 係啊，講緊等待。 需要你去等啊。 係啦，所以主力嚟講咧，就話要人等。咁究竟係淡友等咧，定係好友等咧？ 冇得急嘅喎。 係啦，冇得急嘅喎，你大家就喺度睇下佢。咁同埋嚟講咧，就唔好突然之間入市，就好容易咧就好大風險。 即係唔好跟尾追啦。 同埋睇到支卦嚟讲咧，就系阳长阴衰嘅。咁我哋见到支卦里边嚟讲咧，六爻里边当中咧系四个阳， 两个阴， 两个阴。咁所以嚟讲咧，等咧系比较有利少少嘅。但系因为衰卦咧，其实都唔系一支空卦啊嘛。咁所以嚟讲，会唔会出现一个小熊市咧？ 系啦，小回调啦。 系啦，会可能会出现一个小回调嘅，都未定嘅，系嘛？ 咁八月嘅股市可能都會咩嘅咯？ 有個回調， 有一個回調，但係嚟講咧係比較正面少少嘅，應該就唔會話好大波動，係咪？ 冇錯， 嗱，應該會係 咁樣。太大波動嘅。 咁我哋就大家睇睇啦。嗱，呢個就係我哋嘅新會員學。咁我哋就解釋一下，大家不妨繼續睇下爆姐會唔會聯想到個熊市會好快嚟啊？ 唔係，我諗嗰個編劇本身都佢都沽空咗㗎啦。 可能個編劇對啲五行命理都有認識 啊。有你睇呢、這個，即係佢好明顯。即是他这个是讲的话他一路看的大时代去构思这个劇的、是吧，那令红对丁蟹、啊、那这个很明显， 那刚有二十话，那 刚好不话二十话，那刚好那么巧的、那我们讲完这个生活玄学，下一节来讲生活玄学来讲呢，我们就比较贴近大家的是讲什么呢，七月十四烧家衣、 啊、这个我想问一问两位师傅，其实就我现在我在街上我都见到就很多人都保持这个传统、 啊、 其实、这些传统适不适宜就、一般人去做，定还是即是要特定的，譬如说你开铺、啊、或者你才去做这些仪式、 啊、你说烧家衣、啊啊、只是烧家衣是没有关开不开铺的、啊因为烧家衣来说呢，7月14我们叫做鬼节啦、从初一开始就开了一个鬼门关啦，所以很多游魂的就走了出来啦，走了出来散步啦、大家行下打下招呼样他们、但是来说呢，烧家衣跟一般开张、啊、或者其他东西是两样东西来的、这个七月份嚟讲，烧家衣嚟讲咧，呢、這个传统嘅故事嚟讲就系木莲救母嘛，系、嘛，黄师傅啊，咁、我哋今日咧就点解要讲一讲咧，就系话烧家衣其实有一个程序嘅，咁啊俾大家咧就认识一下一个传统嘅程序，因为依家嚟讲咧就系、话，因为道教咧就好多分支分派，同埋民间里边咧已经有好多习俗嘅嘢咧，就大家咧就各自去做嘅。咁但係我哋讲呢八九样嘢嚟讲咧，就系、话一般嘅情况去做，或者一间我哋会讲一讲咧，就系、话。譬如有一啲我識得嘅錄音師傅啦，或者有啲道觀咧，咁佢哋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都會講埋出嚟嘅。咁嗱，好簡單啦，咁啊燒家衣啦，咁我哋由細細個嘅時候已經係見到咧，咁啊一到七月嘅時候就開始燒嘅。咁啊燒家衣嘅時間咧就最好喺夜晚， 黃昏打後咧。 黃昏打後， 唔好太陽猛烈嘅時間。 係啦，冇錯啦，因為點解咧？啲陰靈嚟講咧，佢喺陽氣好重嘅時間就會匿埋嘅。咁、我哋可以講一講個題外話。燒家衣咧，咁我認識一位師傅，佢嘅師弟啦。咁啊好得意嘅，佢開到眼嘅。咁我之前佢傾偈咧，佢話見到人燒家衣嘅時候咧，佢見到啲遊魂咧係伸隻手出嚟攞佢真係攞嘅，但係有樣嘢就好特別嘅，係一定要全部燒曬，變咗灰佢先攞到嘅。若果佢如果剩翻一格咧，剩翻一格都係紙燒唔到嘅時候，原來佢攞唔到嗰、那個，攞嚿嗰嚿咁得意。 唔齊啊！ 係啦，唔齊冇錯啦，唔齊啦，佢咁樣。咁所以嚟講咧，燒嚟講點解好多人咧喺燒家衣或者化寶咧嚟講咧，都要見到佢燒到灰燼之後咧，然之後先走啦，會咁樣。好啦，咁我哋咧嗱燒家衣啦，咁啊好多民間嚟講咧，咁佢哋喺呢段時間咧就夜晚食咗飯，跟住然之後咧就接好曬所有嘢啦，咁啊嗱。燃點香燭的時候嚟講咧，嗱要提一提啦。第一點咧，我哋係用七對蠟燭嘅嚇。咁、我哋嗱依家見到嗰啲人咧，可能都係買一對嘅啫，佢哋就唔知道用呢個七數嘅，用七對蠟燭。咁啊一把香，香咧就大小咧 各自嘅嚇。點解七對？ 咁、你都明顯噶啦，我哋中國嚟講頭七啊、二七啊、三七啊嗰啲嚟講，逢七嘅。咁、我哋都係用七嘅。對數即係叫做用蠟燭啦，用七對蠟燭啊，記住啊。咁啊有一把香啦，咁啊嗰啲香咧通常都係插喺山果上面嘅，或者咧就喺香爐啦。依家嚟講咧就放柱啊，其實最做得幾好噶，可以讚一讚佢哋嘅。佢哋好多時嚟講咧，依家新嘅啲屋苑咧，原來係有化寶嘅地方嚟。 其實新舊都有噶啦，擺曬幾個化寶爐啊，同埋啲香爐喺度。 嗰日我啱啱去咗有一個居屋咧，原來佢哋係直情係起咗。一個化寶的地方俾佢哋噶，嗰、那個就是沙田的雲蝶花園，直情係起咗緊嘅， 比較新啊， 係啦，緊位嚟嘅， 緊位 啊，俾佢哋化寶嘅，呢個做得很好嘅。咁大家咧就喺呢一個燒家衣嘅時候嚟講咧，就最好咧就講啲吉祥嘅説話，係點樣吉祥説話咧？就話你攞住呢啲啊蠟燭啦，打錯少少，唔好意思啊。咁啊個口會咁樣講喎，通常就話四方遊魂請來領受金銀衣紙。而且要保佑一家平安暢順，財運亨通，會咁樣嘅，即係講翻啲好嘅説話俾佢哋聽嘅咁樣。 咁好啦，另外有一樣嘢嚟講咧，就係話咧，好多人燒家衣嘅時候咧，忘記咗咧就要執土地衣。點解要拜土地師先啊，黃師傅？ 陀地最簡單就係一樣嘢，係嘛？佢守住嗰個地方。啊！呢、這個叫做一個禮貌上的招呼啊！咁你始終都要先尊敬土地，即係拜咗陀地先啊，單聲話俾佢聽啦嚇。 冇錯啦，因為點解我要講一講呢、這個燒土地衣呢，我發覺到咧，原來有一啲咧賣金文衣紙嗰啲店鋪咧，佢哋就好中意咧整咗張紙出嚟啊，咁啊印咗出嚟，話俾你知啊，你去燒家衣啦咁。原來我發覺到咧係冇燒土地衣嘅，咁、所以咧就喺呢度提一提大家，最好咧就要請翻一副土地衣。好啦， 但係呢啲喺嗰啲紙 扎鋪，紙 鋪有冇得賣？ 有，好平嘅咋，都好平嘅咋。通常嚟講就十蚊都買得到噶啦，咁啊先燒土地衣先。咁其實拜神咧，好多時候先燒土地衣先，跟住就拜當天嘅。咁啊，因為點解咧？就去到嗰度咧，首先係拜喺碼頭先啦。咁啊，要知會一下土地公、土地婆。咁我哋今日要做啲乜嘢咁樣？咁跟住嚟講咧，就係要燒觀音衣啊。點解要燒觀音衣咧？原來七月十四嚟講燒街衣咧，嗰啲衣食嘅分配原來係由觀音大士去 manage 嘅。原來由觀音大士，點解由觀音大士？因為佢慈悲，同埋佢好公平，咁平均分配俾啲陰靈嘅。咁所以嚟講，一定要燒觀音衣。 即係叫做佢哋陰間都要有翻個秩序啦。 冇錯啦，冇錯啦。咁好啦，跟住嚟講咧，就燒金文衣紙係有啲乜嘢咧？大家記住啦，嗱，當然啦，就有多有少嘅。大光寶、七佛真言咒啦、七色衣紙啦、冥通錢，即係叫紙通錢啦，都一樣啦，同埋殺溪錢，同埋有往生咒等等。咁有好多人咧就好中意接金文壽金啦，接埋佢啦。 反而喺我觀念，我覺得往生咒啊嗰啲都幾緊要啊，因為佢應該即係希望佢早日投胎嘛，咁啊俾往生咒多啲嘅，咁啊等佢早啲去投胎咯。 即係我哋呢、這個燒家衣嚟講咧，呢、這個主力最主要嘅咧就唔走得噶啦。呢啲嚟講，尤其是冥通錢都基本嘢都會燒好多嘅。咁啊嗱，有樣嘢就好得意嘅，咁啊點解會見到芽菜豆腐咧？咁啊有一句説話嚟講咧，就係話陰靈就最中意食呢兩種食物嘅。咁另外就水飯啦。咁所以嚟講咧，我哋廣東話有句諺語喎，呃鬼食豆腐 就係咁解。 原來就係咁，原來就係佢中意食啊嘛，佢中意食啊嘛，咪俾啲豆腐佢食咯咁樣。跟住然之後講翻啲好説話啦咁樣。嗱，跟住嚟講咧個步驟咧就係有啲咧就用酒嘅。阿黃師傅好似有少少唔同喎，有啲其他啊嗬，唔係淨係電酒喎，有啲 有茶酒。即係買一啲譬如現成就唔使自己去煲嘅，咁啊買現成嘅，而家喺好多一啲樽裝嘅烏龍茶嗰啲咁嗰啲都得嘅。 即係變咗電茶。 係啦，電茶電酒咯，即係有啲各施各法啦，有啲啊淨係電酒，有啲啊茶酒都備，甚至乎有啲啊淨係用水嘅啫，咁啊睇自己個習慣嘅啫。 電酒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喎，如果我哋係供天嘅話咧，個酒咧係墊喺個寶上面嘅。 係啦， 即係如果燒的時候嚟講，我哋會墊喺個墊喺啲酒上面嘅。但係依家嚟講就供地啦，我哋即係叫做咧燒家衣咧，就係陰靈嘅嘢咧，就墊喺地下上面 嚇， 唔好搞錯啊！千祈唔好小朋友走咗上去就一路燒嘅時候就好似潑火咁樣潑咗啲酒落去就唔啱嘅咁樣。所以呢樣嘢有少少分別嘅。咁最後個步驟嚟講咧，就通常咧我哋咧就用撒飯啦。咁其實咧有啲咧就用水同埋飯分開嘅。但以前嚟講啊，即係以前啊，幾十年前咧，就好多都係用水飯喎。 我細個印象中，我記得係撈埋。 係啦，冇錯啦，用水同埋飯其實係撈埋一齊嘅。咁最後嚟講咧，就要撒飯喎。但係撒飯嚟講咧，就要照住方向嚟撒喎，東南西北中咁樣去撒，撒到最後先係喺中嗰度。咁咧有啲人咧，依家咧就用硬幣啦，以前古代咧就用銅錢。嗱，銅錢都係用七數喎。通常就用七個銅錢撒落去嘅，或者多少少都得。咁但係依家都唔係好計較啦。咁大家嚟講，可能都係攞啲一毫子啊、兩毫子啊嗰啲咁樣啦，咁樣。咁同埋嚟講咧，即係撒飯咧，即係頭先講過啦，即係好多時候咧就好大撥嘅。咁倒埋啲水落去，咁跟住然之後啲花生啊，但係嗰啲芽菜豆腐就唔會撒嘅。 芽菜豆腐嗰啲照樣擺。 係啦，嗰啲咧就本身咧就照樣咧就擺喺度嘅。咁咧呢一個咧就喺七月十四嘅時候嚟講咧，就大家咧就注意一下喺呢個燒街衣嘅嘢 咁跟住下面我哋又俾一幅好 呢、這個，我有想、啊、有想問啊。其實係到咗七月或者七月十四咧，有啲咩禁忌？有啲咩我哋唔應該做嘅？ 禁忌嚇，禁忌唔好戴帽咯，尤其是夜晚。 嗯， 帽啊真係唔好戴，就遮咗額頭嗰啲咯。 哦， 咁成日都講聽到噶啦，人有三把火啊嘛。你戴咗帽，咁你頭頂嗰把火遮熄咗啊，或者半夜三更一個人行翻屋企，咁盡量喺嗰啲正日嚟講，唔好夜晚出街。但是你说喂我工作上啊或者我走去玩 啊有需要 有需要我都是夜晚出街如果无啦啦有人嗌你个名字你咪唔好应佢 系啦冇错冇错 呢个就即系相传由细听到大噶啦 有啲都我哋都见到噶有啲讲起上嚟都好得意你见到有啲人咧七月份行路嘅时候咧脚揸唔到地嘅 哦 其实就好好忌啊最主要有时有好多时候我喺行街都见到一啲小朋友咧或者大人都好啦都脚揸唔到地嘅、 嗯、 其实如果家长发现自己小朋友脚揸唔到地真的要教翻佢要脚踭到地，因为很多人都说你不到地就摄埋嚟， 唔到地系摄落去啦，就系咁样啦。 戏都有做过啦， 啲老人家都讲啦，七月份真系唔好去游水。嗱、 啊， 香港咧其实有几个地方咧几凶险，大家唔知道有冇听过喺呢一个三叠潭。 哦，三 碟潭。以前我哋细 浸死个人啊，嗰度 好多添啊，好多个。如果你揦埋嚟计，你十只手指好似计唔晒。即系我哋细路仔咧，70年代嘅时候嚟讲咧，几乎啊，差唔多啊，大家抄翻啲新闻睇一睇，七月份嗰度都会出事。 唔系以前咧，就嗰个生活唔同咧，即系游嘅地方比较多。咁以前其实大家就好多就真系浸死。 系系啊。 咁水塘啊，或者点 定？相传啊，水塘有嗰啲叫做咩水马骝添啦。不过呢啲就唔知道真系假啦吓、不过尤其是八字上忌水嘅朋友咧， 冇错啦， 更加唔好游水。 唔好游水。 忌水啦，忌土啦，忌土就唔好行山啊。 喂，仲有一个问题，家常有钱执唔执啊？ 唔好咗，唔系俾你噶嘛？呢啲你仲可落，仲可仲嚟执？ 呢啲唔好执啊！呢啲 真系唔好执啊！ 唔系，如果你大张嗰啲，你咪执咗佢咯，执咗佢做善事咯，捐咗佢咯，你又 即系你意思就执唔紧要， 你洗咗佢，你又唔好自己袋咗佢，你洗咗佢，最好就攞去做咗善事添。 即系系嗰个月啫，系嘛？ 嗰个月份咁啊系嘅， 系啊，平时有钱要执啦。 但系可能有啲系嗰个月份流落嚟噶嘛，你都唔知噶嘛。 咁你都要下半年先睇啫，你上半年真系冇。 咁但系總括嚟講，你起碼喺呢一個七月份嘅就要注意啲咯。 呢啲禁忌咪大家要注意一下咯，係咪先？即係尤其是游水，你知唔知以前咧？呢一個美孚啊，即係佢未填海嘅時候咧， 蛙艇 嘅。係啦，蛙艇嗰度咧，喺嗰幾個橋墩下邊嚟講咧，就出事過幾單噶啦。我曾經都有一個朋友嗰陣時咧，佢真係入係七月份去游水，唔知點解俾啲嘢纏住只腳，但係翻上嚟嘅腳咧係好似俾啲爪咧爪傷咁樣嘅。咁啊，但係醫生就話可能你係有啲咩水草啊，或者俾啲蠔殼啊咁啊介傷。 最近咧有一個澳洲墨爾本游水嘅。伸咗腳之後咧，洗咗腳上嚟，全部是血嚟嘅。 話俾唔知俾啲咩嘢 水質啊？ 係啦， 水質嗰啲咁嘅，係一種以前都未即係唔係見咁多嘅一種好特別嘅蟲類。 係啦，啲蟲類嚟嘅， 係止唔到血， 成腳血啊，係啦， 止唔到血。 最麻煩就止唔到血， 止唔到血。咁嗰啲就另外一回事嘅，嗰啲就同原來冇關係嘅。但係即係總之就頭先兩位師傅講嘅就係、如果你相信呢啲咁，就有啲嘢就喺七月份就即係 留意下啦，大家避忌下，因為始終我嚟講都係一啲傳統嘅習俗啦，信則有啦， 同埋唔好黐埋長行啊！ 係有啲人都係唔好黐埋長行， 黐埋長行就一般都唔係指七月嘅，通常都唔好黐埋。 成日都係咁， 即係全年都唔好黐埋埲長行。 嗱，跟住之後咧，咁我哋咧就要多謝黃師傅咧，攞咗一張相咧比較經典嘅，就係因為咧燒街衣嘅時候咧係睇到一啲靈界嘅嘢，一張相。嗱，今次係第一次公開係嘛？ 啊，都算是， 都算系应该第一次讲啊。咁我哋睇一睇呢幅相，究竟出现咗有啲乜嘢嘅？好啦，大家咧如果上网睇嘅时候咧，就可以放大少少。咁啊，黄师傅 有括住嗰几个。括 住，首先嗰边左边嗰只系咩嚟嘅先？ 啊，咁啊，嗱，如果骤眼睇，有啲又话似狐狸。 嗯。 吓，咁当然啦，呢、這个异形嘅嘢就见仁见智啦。但系如果喺个意象睇咧，我哋又睇到一个狐狸咁嘅。 的樣貌，還有其實狐狸括住上面，不過那個沒有括出來的，就有一個有個樣子的上下，好像類似有一個骷髏頭的上下的。 即如果大家上網看的時候，你說呢細心之看或者加少少聯想，你就會發現到它樣子真的是整隻狐狸的樣子出來的。 咁同埋狐狸下面有一個圈住嗰度，好似一個小朋友 B B 仔咁，成個 B B 仔係啦，係成個嬰靈咁樣嘅。咁啊，第即係中間嗰個啊，成個嬰靈咁樣嘅。咁右邊另外嗰邊嗰個咧， 就係一個即係一個人咁嘅樣貌啦，啊，即係啲火燒形成。咁當然啦，你睇你信唔信啦。咁但係如果喺個意象上，我哋睇到個火。在燒家衣嗰陣就形成呢樣嘢，咁呢幅相係舊年嘅，因為而且我自己曾經亦都經歷過一啲燒家衣嘅過程咧，就係、是、初咧燒一啲好輕騎嘅，譬如一啲金銀衣紙啊，咁其實冇乜反應嘅，咁但係當時一燒落一啲大型嘅，譬如啲衫啊、食物啊，咁有時你去燒家衣可能會攞埋啲衫仔 啊，衫仔 有 衫 身又有啲食物啊，雞鵝鴨嗰啲鴨擺落去燒咧，哦，嗰下啲風咧就成個龍捲風咁樣咧，就好緊要，係突然間起嘅嗰陣風，仲係感覺上係寒寒地嘅添啊，咁啊會有呢啲試過，咁同埋我曾經亦都有個認識一個母親咧。他拖住自己的仔咧，翻屋企嗰陣時咧，佢個小朋友當時咧就好幾年前嘅啦。佢小朋友當時得三歲到嘅啫，咁啊識講嘢嘅啦，已經識表達嘅啦，就直頭無端問佢阿媽：，誒，佢話媽媽點解嗰度有班人踎咗喺度食緊嘢嘅？咁樣當佢阿媽望過嗰陣時，其實就乜人都冇啊，只係有人喺度燒緊家衣，係得一兩個燒緊家衣啫。但係個細路個 B B 咧就話點解有班人踎咗喺度食緊嘢咁？咁佢阿媽當時梗係聽到咁啊，梗係知道咩事咁啊，嗱嗱聲就帶佢翻屋企啦咁樣啊，即係冇唔好去招嘢咯呢啲就。即係如果唔係正所謂我哋成日講嘅咩撩鬼攞命，咁你惹得呢啲咧就多數都係行衰運嘅。 同埋咧燒咗街衣嗰啲灰咧，唔好踩佢。 係啦， 唔好踩佢。 因為係屬於佢嘅嘢啊嘛，踩咗佢就唔尊敬佢咯。 好，咁嗱呢度就係、是、即係大家留意一下啦，就即係呢個咧。我想你都冇在之前咧任何地方咧同大家講過， 冇嘅冇 嘅，特別係為呢個節目而。 其實就仲有幾張嘅，不過就呢一張就比較 明顯啲嘅， 明顯啲， 好明顯啲嘅。 咁譬如呢啲燒完咗之後咧，係咪就冇理佢就咁擺喺街度？ 唔好理佢，等佢自己咁樣去散嘅。係嘛？不過依家嚟講咧，就因為衞生問題啦，咁啊好多啲屋苑咧都整一個好大嘅鐵桶啊，擺喺度就唔會話咧就吹到周圍都係。 係擺落鐵桶㗎啦，一定係。 因為呢個就牽涉到話即係嗰個衞生嘅問題啊， 冇錯。 咁大家你擺完啲嘢喺度即係雖然你話你唔踩佢但係到頭嚟都係嗰啲即係清潔工人啊，要做嘢。 其實以前我哋細個咧，七月十四咧，其實真係一個大節嚟喎。 大嘅，我 大節嚟㗎， 大節嚟。 係直情係湯雞啊、燒肉啊咁啊，好似直情好似中秋咁樣食飯 嘅喎。 家家户户都做節咁樣嘅喎。但係依家嚟講就比較少咗啲，但係燒雞依一樣嚟講咧都係咁多。 好多嘅， 好多。 呢個就保存到啦。 保存到 嘅。咁另外一個即係保存到就神功氣。 神功氣係啊， 咁就年年咧就呢個時候，大家你見到老人家咧就共曬去喺球場嗰度睇戲， 就係盂蘭節咯。 但係神功氣佢要做嘅原因係咩？ 俾嘢睇， 俾嘢睇，即係首先其實唔係俾人睇嘅，通常 第一晚俾人睇，第一晚就俾嗰啲嘢睇嘅，即係第一晚俾佢欣賞咗先咁樣嘅，做俾佢哋睇嘅。 即係你信唔信咯？係咪先？但係如果喺我自己嘅角度睇。有陽必有陰嘅， 唔係㗎。如果你講起神功氣呢樣嘢咧，我以前細個咧，即係我住嗰個地方咧，就唔好講出嚟啦。公共屋邨就係有一個好大嘅球場咧，就搭出嚟嘅。真係聽一啲老人家佢講咧，第一嗰晚咧擺曬啲凳喺度咧，係滿座嘅，係真係嘅。不過唔講出嚟，係邊一度就唔講啦。依家 咁嘅人， 係啦，冇錯，係滿座嘅喎，坐曬喺度喎，原來咁樣嘅第一晚。 係咁啊，即係呢啲嘢就即係香港就好好啦，因為成個傳統咧就保存曬喺度。我聽講連台灣都冇保存得咁好。 係啊， 冇啊，好奇怪啊！好啦，我哋第一次又結束，我哋第二次再翻嚟啊。